月会对进展之后的城市开展检查，确保36个重点城市黑臭水体整治进度达到年度目标的要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城市文化范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二，农历9月1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3和8。今天也是24节气当中的霜降，霜降节气含有天气渐冷、初霜出现的意思，也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意味着冬天即将开始。霜降时节，咱们北方的地面和植物开始出现白霜，树叶枯黄，片片凋落，气候越来越干燥，动物也开始冬眠了。来，我们关注一下今天具体的情况。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到夜间本时将维持以晴为主的天儿，白天光照比较好，并且扩散条件有利，空气清新，气温起伏不大，天气适宜户外活动。只是在冷空气的影响下，空气比较干燥，应注意及时补水润燥。那么还有呢，就是刚才介绍了，今天是霜降节气，霜降时早晚天气进一步变冷，外出请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那么预计今天和明天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来看一下北京时间7:32路面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到上清桥北沙滩路段进京，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到望京西的进京，黄岗桥到收费站的进出京双向，京港澳高速杜家坎到大瓦窑桥的进京，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区进京方向，机场高速杨林到北高进京方向，思源到五元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流量大的路段。 城市文化范儿，张家湾里流淌的运河故事。张家湾博物馆是全国第一个镇级博物馆，建立于2015年，博物馆总面积近2000平方米。张家湾博物馆分为上下两层，一楼包括梦回古镇展厅和主展厅，二楼包括文创作品、运河文化展示以及道德讲堂。博物馆还设有代表运河文化的运河史画展厅，蕴含红学文化的红楼追梦展厅。2018年9月，张家湾博物馆每周将拿出一天免费对公众开放。那您知道是周几吗 ？A. 周四 ，B. 周五 ，C. 周六。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我们要跟各位朋友聊一聊张家湾里流淌的运河故事。啊，张家湾博物馆呢是在今年9月份刚刚开馆的一家镇级的博物馆。那么这个因为这个限于他们这个运行的这样的一些条件的限制，现在每周有一天是拿出来对外开放，对公众免费开放。您知道是周几吗？周四、周五还是周六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了解一组文化和收藏方面的消息。今年是著名画家、散文家、美术教育家、音乐教育家、漫画家、翻译家丰子恺先生诞辰120周年。从10月25号开始，中国美术馆将举办漫画人间丰子恺的艺术世界纪念展。这次展览将主要以三组作品诠释丰子恺的艺术思想，展示他的平凡朴素却又深邃真挚的大爱，展现他浪漫主义的个人情怀。展览上的大树画集、恩狗画集两套现实主义风格的画集，则展现出了他拳拳的赤子之心与家国情怀，而护生画集则展示了他的人道主义情怀，展示了他与红衣法师师生间关于承诺的故事。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1月4号。木雕是非洲雕塑艺术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美术馆国际艺术品收藏中的重点。经过历年的积累，中国美术馆已拥有300多件非洲雕塑作品馆藏，集结了这些馆藏精品的生命之树，中国美术馆藏非洲木雕艺术展即将在11月3号与广大观众见面。这次展览精选了非洲、坦桑尼亚、莫桑比克、科特迪瓦、贝宁、加纳、肯尼亚和刚果等国家的木雕作品近百件，重点展示在仪式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面具雕刻，展现非洲人民世俗生活的人像雕刻，体现非洲艺术家独特世界观和感知力的西泰尼和云形等题材的雕刻。展览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21号。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文物保护基金会服饰文化专项基金正式成立。自从皇帝垂衣裳而使天下而使垂衣裳而天下治开始，数千年的服装制度一直是我国重要的文化标记，人们把服装称为穿在身上的历史，以表明它重要的文化意义。这个专项基金的建立将用于探索实践服装文化发展方向，资助开展各种形式的服装文化研究以及交流活动等等，同时支持服饰文化创意基地的建设，建立中国服饰文化基地。历时近4年修缮的百年清代甘肃贡院最近开门迎客了。新建的甘肃科举博物馆、新出版的清代甘肃贡院也首次问世，传承和讲述中国千年封建科举制度的历史变迁。光绪元年，也就是1875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主持修建甘肃贡院。贡院的中心建筑致公堂的牌匾由他亲自题写。作为清末中国17家贡院之一的甘肃贡院，现在位于甘肃省兰州市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内。这次维修是甘肃贡院落成100多年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修缮。伦敦苏富比将于11月7号呈现一系列中国艺术珍品，重点拍品包括清乾隆御制和田碧玉仿古六兽耳衔环玺，以及清乾隆御制碧玉五老图笔筒。这两件玉器编制庞大，来源显赫，吸引了来自全球艺术品买家的关注。另外呢，拍卖还有来自中欧洲私人收藏的玉瓷和艺术品，展现了中国宫廷工艺的登峰造极和技艺的这个精美。这次拍卖的情况，我们的节目也会持续关注。再来关注文化方面其他的消息。今年是沈从文先生逝世30周年，散文集《水云》沈从文散文特别纪念版最近与读者见面。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不可绕过的。沈从文一生书写湘西故土，留下了许多气质独特的文学作品。这次全新出版的《水云》沈从文散文特别纪念版精心收录了沈从文的24篇散文，既有作者湘西往事中的回忆、湘行散记中的写意，也有水云流动的四处风景和沈从文久居城市后的人生感悟。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选篇都得到了沈从文长子沈龙珠的认可和推荐。10月26号，法国著名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将与萨尔茨堡室内乐团共同合作，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演出两首莫扎特的协奏曲 D 大调第四小提琴协奏曲和 A 大调第五小提琴协奏曲。在这场音乐会上，乐迷们不仅将全面感受法国著名小提琴家雷诺·卡普松的热情和丰富的声音，还将聆听到由萨尔茨堡室内乐团演绎的来自莫扎特故乡的非凡之声。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今年的9月2号，有着200多年历史的巴西国家博物馆发生了严重火灾，大量珍贵文物付之一炬，特别是镇馆之宝美洲地区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头骨化石卢西亚的下落备受关注。就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巴西国家博物馆馆长对外宣布，博物馆已经重新找到了卢西亚，并表示在巴西国家博物馆里，卢西亚曾经经历了痛苦的时光，但是他还在，现在的他只是需要一个新家。据了解，这件头骨化石 80% 的碎片已经得到确认，博物馆将对这件极其珍贵的头骨化石进行修复。荷兰艺术黄金时期的代表画家伦勃朗是欧洲巴洛克风格的代表画家之一，他的著名作品《夜巡》现在正收藏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中。最近这幅作品在距离上次大规模养护40多年之后，将在伦勃朗逝世350周年的纪念日对这幅作品展开新的修复工程。这次修复中，这幅夜巡将会被保护在一个特别设计的透明的玻璃房当中。整个修复计划预计花费数百万欧元，耗时几年，并且这次修复过程将全程进行网络直播，供全球的绘画爱好者观看。您平时喝饮料或者是喝咖啡的时候会用吸管或者是搅拌棒吗？英国的顾客很快就要和这些物件告别了。英国宣布将最快在2019年禁止使用塑料吸管、搅拌棒和带有塑料的棉签。目前英国许多餐饮企业已经开始逐步停用塑料吸管和带塑料盖的一次性咖啡杯，多数超市也用纸质材料替代棉签上的塑料。数据显示，英国每年丢弃85亿根塑料吸管，这对环境造成非常大的压力。面对一次性塑料污染带来的全球性挑战，多国政府今年也是掀起了限塑热潮，餐饮巨头纷纷停止供应或承诺不再供应塑料吸管。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107.3 AM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第13届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将从后天，也就是10月25号周四开始，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三元桥老国展举行。这届博览会将设立20个主题展区，包括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前沿展区、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示范引领展区、京津冀文化协同创新展区、第3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色文化展区以及西山永定河文化展区等等。其中的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前沿展区将全景展现中轴线重要节点的景点，像景山啊、太庙啊、天坛等等一批高等级文物的腾退、八里桥修缮、延庆寺保护的成果，传承历史文脉，强化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深厚底蕴。北京冬奥组委最近举行了2018年社会招聘的面试，297人争夺55个岗位，这是冬奥组委第二次大规模面向社会招聘。和上一次相比，这次应聘人员来源更广泛，结构也更丰富，有很多双奥人员来考。你聘用名单将在10月底公布，届时考生可以登录北京冬奥组委官网查看录取的详情。这次招聘中没有入选的报考者将有望进入冬奥组委人才储备库。北京冬奥组委将根据岗位匹配度、学历、经历和职称等，陆续选取库中优秀人员进行面试，并按照有关办法进行聘用。今后儿童白血病救治有定点医疗机构了。记者从北京市卫计委了解到，本市首次确定了7家儿童白血病定点医疗机构，他们分别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航天中心医院。首批定点医疗机构全部都是3级医院，今后还将根据考核和评估，不断提高本市儿童白血病救治同质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为了最大程度地贴近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从今天开始，北京家乐福双井店正式启用扫码购。顾客在挑选商品的过程中实现即购即时扫描条码，一键支付就可以从专用的通道离店了，避免了排队结账。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0月23号，星期二，农历9月1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3和8。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本是天气晴朗，扩散条件有利，能见度和大气透明度都很好，空气清新，气温平稳，风力也不太大，驾驶视线良好，非常适宜交通出行。只是日出后和日落前一段时间阳光比较刺眼，对车辆安全驾驶有不利影响，驾车出行时应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确保行车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70%。白天的最高气温19度，夜间的最低气温4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今天和明天都没有降雨和大风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8:02，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东四环小武基桥外环方向内侧车的故障车，后车请小心避让。京藏高速进京方向去往北四环北辰桥方向匝道处有事故，影响后车行驶。京新高速五环入口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小心。京城高速望京西桥路段进京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城市文化范儿，张家湾里流淌的运河故事。从九月开始，作为全国首个镇级博物馆，张家湾博物馆将于每周四免费对公众开放，无需团体预约，个人参观者直接入馆参观。此外，其他时间团体可以预约。开馆期间，讲解员会根据参观人数和参观需求，在整点提供讲解服务，时长30分钟。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答案是 A， 您猜对了吗？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自明清时期开始，张家湾就是京杭大运河北起点上重要的水路交通枢纽和物流集散中心。专家考证，建造北京城所用的大批石料、木材以及南方出产的商品货物，很多都是由运河水路经张家湾黄木厂运往北京的。民间流传有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的说法也由此而来。那您知道当时张家湾码头被叫做什么吗？A. 京城第一码头 B. 大运河第一码头 C. 皇家第一码头。 来，我们先看一下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周四，现在张家湾只有周四这一天能对外开放，为什么呀？ 这个周四现在这个对外开放的原因主要就是这个馆的内部需要调整， 现在因为在试运营，刚才您跟我说、 哎、 是吧？ 对、因为在试运营当中。 试运营多长时间啊？ 这个要根据这个现场的一些个实物，还不断的在增加。 嗯， 哎， 关于张家湾这个开放的时间，我们的老朋友冰心 DBX 还找到了8月23号的北京广播电视报第25版上，您看一下，登了一个张家湾博物馆免费开放，哎，每周四免费对公众开放， 对， 是吧？ 对对， 然后我们的这个老朋友洪生也说了，张家湾的老乡啊，向你们问好。他说1970年我们北京职工野营拉练到张家湾驻扎了2天，觉得在通州地界你们带人最热情，向你们致敬了，已经48年了，够年头了。 那再次我也谢谢他了。 哎，还有朋友问这张家湾博物馆怎么去，这朋友您先给大概说一下地址。 哦，张家湾这个博物馆啊，这个位置非常的好找。 嗯， 从咱们北京呢要坐地铁， 嗯， 直接 城里坐地铁， 哎，城里吧，对， 张家湾也在北京， 对对对对，从城里边呢坐地铁，然后呢这个首先坐1号地铁， 嗯， 然后倒到8通地铁， 嗯， 到土桥站下车， 嗯， 然后坐806这个汽车， 嗯， 直接到总站下车， 哦， 就看到博物馆了， 嗯， 还有很多路的汽车， 咱一会儿最后节目再说一下，先把这大概齐的给说一下， 行， 好吧， 好， 来，这是第一道题的正确答案，答对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多，我看一下，像刚才洪生就知道了，田耕啊，月双飞啊，有滋有味啊，依依啊，新宽体盘啊，这个还有小 C。飞侠等等等等都是答对了，恭喜这些朋友。第二道题，张家湾码头在明清时期被叫做什么？京城第一码头、大运河第一码头，还是皇家第一码头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那么通过刚才节目的介绍呢，相信大家对于京东的历史古镇张家湾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里有一个镇级的博物馆，里面有什么文物，背后又勾连了哪些历史故事，张家湾为什么又和曹雪芹曹公结缘呢？我们继续请出张家湾村的村民，张家湾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曹志毅先生，请他来带我们一起感受张家湾里流淌出的运河故事。刚才呢您跟我们说到了关于张家湾这个地名的这个来历哈，其实是来源于这个他建立这个湾的这个一个人的名字是吧？ 他就是一个这个万户侯嘛、 嗯、 就是运粮运物品到北京来， 嗯， 是在张家湾码头这个驻扎， 嗯， 所以说呢就以张轩呢这个 他姓张，所以叫张家湾码头， 哎，这个名字呢命名了， 嗯， 张家湾的这个水呢以陆河、 嗯、 白河、秋惠河四条河的河水，这个湾很多， 嗯， 所以说呢，借着这个张轩的名字，取名叫张家湾。 哎，张家湾不只是姓张的，还有像曹先生这样，您姓曹的也是大户人家，200多年， 嗯， 姓什么的多呢？ 一般的姓王的、姓张的、姓李的、 都挺 多，比较多。嗯， 我们了解到说明代的大学士徐阶还曾经留下过张家湾城记，是吧？ 对对。 这上面记载了哪些内容？这是关于张家湾最早的历史记载吗？ 不是。 不是，还有更早的。 对。这个据古籍史料这个记载啊，这个宋欧阳修传，这个新唐书，太宗本纪及这个地理志、河渠志，这个与明杨修进的这个通州志都记载了张湾的历史。在这个明朝的时候呢，因蒙古兵这个侵入这个内地以达到通州，

刻了一个庙。 哎，在方砖上刻了一个庙。 哦，是这个意思。 把这方砖砌到井的三分之二处了。 哦，明白了。 哎，这么说是这个井里头有庙。 哦。 还有一个呢，庵里头有井。 嗯。 这个庵呢，就是龙泉庵。 嗯。 一般的庵那龙呢，都是龙的龙， 龙王爷啊， 龙王爷啊， 龙凤的龙， 哎，龙凤的龙。嗯、这个龙呢是加一个木头，叫木字， 嗯， 加一龙是这个龙， 嗯， 为什么是这个龙呢？就是没建庙的时候啊，有一口井，赤水井，这井这个水非常的好喝， 嗯， 四孙八邻呢都到这儿挑水来， 嗯。 然后呢，这个老百姓呢，就因为这个地方呢比较空旷，就用木头呢，加一个这个拿木桩。 龙就其实就木栅栏的意思。 哎，从 摆 木栅栏加一半圆的木栅栏、 哎。嗯。 后来建这个龙泉庵的时候呢，建这个庵的时候就以这个木这个井分木，这个井是龙。 嗯。 这个木头呢是上面圈着这个木栅栏， 嗯， 所以说就取这个龙泉庵的龙呢，就取的这个木字旁 的龙， 木字旁加一个龙字。 哦， 这个建先有井后有的这个庵呢，在建庵的时候呢，过去的老祖宗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科学。 嗯， 他呢，这个到子时月亮黑夜也能把这个光，这井那个光照射在大殿里头。 嗯。 那个午时呢，也能把这个水，这井水照到这个庵里边。 就这反光。 哎，反光反到庵里头。 嗯。庵里就亮了，是吧？ 哎，庵里不是亮，庵里头就等于有一口井。 哦。 这个人朝拜这个神的时候呢，就跪在井里边。 哦，哎呀，这个 来去这个磕头， 嗯， 那个烧香， 嗯， 所以说这叫呢，庵里边有井， 嗯， 这个三桥加一庙呢，就是这个当湾古城的西边， 嗯， 有三个桥，正中有一个龙王庙，哎，这个呢就是三个桥加一庙，还有三庙加一桥呢，就是北门外边。有2000米的地方土桥，桥的北边有一个庙，桥的南边两侧各有一个庙，这叫三庙加一桥，现在还桥北的庙还存在。 嗯，好，明白了。您这么一说呢，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张家湾的这些顺口溜，是怎么一回事儿？什么井里有庙，庵里有井，三桥加一庙，三庙加一桥。 对，对 啊。那么有关这些比如说地方呢，他们都有一些文物现在在博物馆里吗？还是一些记载的这个文字资料在那儿呢？ 有一些记载的这个文字这个资料。 嗯， 而且呢。我从小就在那儿长大了的。 嗯。 我小的时候，现在桥还都俱在，但是庙不俱在了。 哦。 您比如说这个三庙加一桥。 嗯。 那个我小的时候上那儿玩的，两边这三个庙都在。 嗯。 哎，现在呢就有一个庙在了，桥北边的庙。 嗯。 啊。 好，那么说到这儿呢，大家一定也很好奇，那么到底这个张家湾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是什么呢？这里还有哪些有意思的文物呢？一会儿请曹先生来跟大家接着详细说。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在这儿也给您预告一下，明天我们节目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武夷山出产的大红袍是乌龙茶中的贵族，如何既能让大红袍保持高贵的身份，又能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对此花尽心思，想尽办法。最近他们再赴武夷山茶叶基地，严把大红袍茶叶加工质量关。究竟大红袍有什么历史故事？喝大红袍又有什么讲究？周三，吴裕泰经理赵书新和著名歌唱家卞小珍给大家介绍大红袍里的文化味儿。 德国都方刷新4001575859，德国都方刷新。 你知道吗？董酒一二五八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一二五八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大家讲讲这红学文化。 嗯， 这个为什么称之于一个红学文化呢？就是不但张湾这个古镇呢，有这个漕运码头，有古城。 嗯， 但是呢，这城里边城外有曹家的产业。您比如说，曹家当铺， 嗯， 曹家银店，曹家染坊，现在还存一口井，还有曹家点地600亩，还有曹家坟， 嗯， 都在张家湾地界内。 哦， 而且这个曹雪芹描写这个书里书外， 嗯， 一些都是张家湾的景色。您比如说， 嗯， 花之巷，小花之巷， 嗯， 十里街， 嗯， 葫芦庙，等等等等吧， 嗯， 哎，这个还有东门、西门、南门、北门。为什么这个说是张家湾的城呢？ 嗯， 张家湾城没有字号。您比如说北京东直门、西直门、安定门，唯独曹雪芹描写书中就是东门、南门、西门、北门。而且呢，他书中字里行间呢有很多很多都是张家湾的这个一些个我小时候在没这个平整地以前高高低低的时候，而且跟他的书里的描写的很多东西确实是吻合的。 哦， 所以说这个曹雪芹呢，这个著书呢， 嗯， 我想呢，可能在张家湾这个著过这个书，因为有汤家的产业， 嗯， 有汤家的地。 那您跟我们说说，比如说在他的这个书里头，就是尤其是《红楼梦》里头哈，这个有写到的一些这个地方，哪些是能够跟现在张家湾的这个地名啊什么的能够对得上的？如果我们去张家湾去走一走看一看，想这个寻找一些《红楼梦》当中的遗迹的话，在张家湾这儿咱们能看得见吗？有吗？ 现在有， 嗯， 也寥寥无几了。您比如说现在这个曹家点地， 嗯， 其实这个地是永久的。 点地是什么意思？ 就是皇上亲点 啊， 600亩点地。 哦， 哎，就是皇上赐给他们家的地。 嗯， 哎，这个而且在地上呢有他们家的祖坟，哎，在这个地呢现在呢基本上呢有。但是被咱们修这个环球影城给占用了。您比如他书下描写的花之巷， 嗯， 现在只有一块碑这个暂存， 嗯， 哎，还有他们家的一口土石井， 嗯， 现存，其他别的就已经找不到痕迹了。 嗯，咱博物馆里有一些什么能够了解到跟这相关的吗？ 那博物馆里就很多了。 嗯， 首先来说呢，这个有冯其庸老先生讲曹雪芹的故事， 哦， 有个电子门， 嗯， 到那用手这个一抚摸，电子门开了， 这还是一黑科技 啊，就是由这个冯其庸讲曹雪芹的故事， 嗯， 而且呢，在这个展房当中， 嗯， 博物馆里专门做一个展房， 嗯， 就看上去跟房子古老的房子一样，曹雪芹呢。你一到的阴罩的下边， 嗯， 所 谓声音的那个罩子， 哎， 阴罩下 的，就说他说话别人听不到， 哦， 别人也打扰不了这个人听这个曹雪芹讲故事， 嗯， 就说人走到阴罩下，然后曹雪芹开始讲他的家史，而且呢就是很多的书籍， 嗯， 就说这个展出的书籍就是都是很多著名的这个写作家， 嗯， 写了很多的《红楼梦》的续本，等等等等吧， 嗯， 都是在展台里边展现出来了， 嗯，刚才您说过，咱们张家湾博物馆的这个三大的这个门类的，一个是这个运河文化，我们刚才了解到了很多，然后还有这个曹雪芹和红楼文化，另外还有一个这边的民俗文化，是吧？ 对， 这里又有一些什么样的精美的这个展品呢？能给我们展现这儿的历史。 这个民俗文化呢， 就是张湾为什么称为一个民俗的文化， 嗯， 而且它以古城为契机。您比如说刚才也说了， 嗯， 是吧，在700多年以前，说随着运河的开凿，随着这个丝绸之路的兴起，回民同志呢就是在700多年已经就来到张家湾了。 嗯， 来到张家湾以后呢，就是唇齿相依嘛，就说共同建立美丽的家园。在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不能说回汉两教啊，就是回民跟汉民，他这个文化是统一的。 嗯， 但是他的宗教 融合，文化融合， 哎，文化融合是统一的。 嗯， 但是他这个宗教这个信仰是不一样的。 嗯， 您比如说，我在这儿今年已经60多了，在张湾。 嗯， 回民同志呢，结婚跟汉民习俗是基本相似的。 嗯， 唯独呢就是去世办白事儿。 嗯， 一般咱们汉民呢就归说谁谁家死人了， 嗯， 是吧，回民不是，说谁谁家那个人无证了。 什么 无证了？无证了就是没得救，就死了。 嗯， 哎，说谁谁家的人无证了。 嗯， 但是在无证期间呢，这些个民俗这个礼仪呢跟汉民呢就是说区别很大。 嗯， 哎，他我这么多年参加了这个回民的葬礼啊， 嗯， 说白了最起码有50-60份了，但是他们的礼仪丁现在我也没摸清。 嗯， 我还是逮谁就问谁，所以说各说不一。 嗯， 哎，所以什么叫拿手啊，什么香炉啊，什么这个那个的，最主要的一条就是回民入土的时候，就埋的时候，不能女同志去坟地。这是回民一大的这个一个大的 他们习俗哈。 习俗。 嗯。 哎，咱们汉民不是。哎，大人小孩男女都可以去。 嗯。 所以说呢，这个回民呢给张湾带来了一个民俗文化的一个契机。 嗯。除了这个民族的交融之外呢，其实还有刚才说了，它这里也是张家湾古城，是历史人文景观荟萃，也是当时中国和世界文化交流的窗口。其实刚才您说到了这个广佛寺，就是当时明王朝和这个朝鲜的这个关系，是吧？ 对， 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跟日本的这个关系，在这里也能够有所体现。 对，这个跟日本的关系啊，原先个这个日本这个岛屿很多，有一叫琉球国的。 嗯， 这个琉球国呢是一个国，后来被日本给侵略了。 嗯， 在日本没侵略之前呢，琉球国呢跟咱们这个国家呢至今已经友好500多年了。他呢每年呢就说呢来中国这个交流学术，然后呢就是过去给皇上进贡吧。 嗯， 他来的这个途径就是经过京杭大运河， 嗯， 来到张湾码头，下了船以后，换乘了这个车，再去、京城， 嗯， 见皇帝， 嗯， 这个两国的友好，在这个基础上，交流很多， 嗯， 就是避免不了，就说有去世的人， 嗯。 而且呢这个运河边上呢有很多的这个琉球国墓，唯独张家湾这个琉球国墓呢这个葬制的这个官员，琉球国的官员啊是最高等级的。 哦，是也是因为他们跟这边就是有交往和交流比较多，是吧？ 对， 好， 对， 来。那么说到了这个关于张家湾这个古城，确实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探寻去了解的东西。最后曹先生给我们介绍一下，如果咱们要去张家湾博物馆参观的话，咱们怎么去？哎，这个还是就是周四这个光这一天开，咱们怎么个约法之类的哈，怎么预约，您给我们都介绍一下。 这个对，去张家湾博物馆啊，就是每周四的上午9点，到11点，

好了，那么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再来预告一下明天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 武夷山出产的大红袍是乌龙茶中的贵族，如何既能让大红袍保持高贵的身份，又能走进寻常百姓家？北京吴裕泰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对此花尽心思，想尽办法。最近他们再赴武夷山茶叶基地，严把大红袍茶叶加工质量关。究竟大红袍有什么历史故事？喝大红袍又有什么讲究？周三，吴裕泰经理赵书新和著名歌唱家卞小军给大家介绍大红袍里的文化味儿。 九月的中下旬集中采摘，在金色的阳光下经历半个多月的去皮晾晒，今年的新疆阿克苏185的纸皮核桃终于来了。昨天到货，我们几个主持人啊就瓜分了几百袋。 是啊，等待了一年的新鲜美味，醇香酥脆，是时候为家人换吃今年的新货了。纸皮核桃呢，因为皮薄如纸，容易取到枕人而得名，又名路人核桃，双手一捏，白胖的大果仁就露出来了。 是， 果仁饱满，醇香甘甜，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全家每个人一年到头都需要的健康零食。 没错，而今天呢，2018年的新品纸皮核桃上市，给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优惠。此刻抓住五分钟的抢购时间，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箱五斤装的阿克苏185纸皮核桃只要199块钱。 是的， 这个熟悉的朋友一定知道啊，去年咱们也卖过一袋400克，这四袋呢当时卖的是199，今年呢等于是加量不加价，整整五斤哦，只要199。 本次抢先推出的这批核桃来自新疆阿克苏原产地核桃农场，更新鲜更健康，每家每户是必备。全省送货上门，价格再说一遍，是199块钱五斤装，而且送到您家您就知道了。这个核桃的品质特别好，不会穿插一些不好的坏果，不会一次冲好，都是一级果。 没错啊，4007106108 4007106108刚刚一报出去就已经开始满线了。手机尾号0518的胡小姐订购了两组，说价格便宜，185的纸皮核桃自己是最爱的。还有3684的张阿姨也订购了两组，说啊，看手机上说啊，这老年人要多喝豆浆，这每天呢自己都打豆浆，放几颗核桃、红枣、黄豆，这口感是相当好。还有0848的朋友是订购了两组，说你们电话真难打，赶紧抢两组先吃着。 不好意思啊，新品上市本身靠抢啊，今天活动还是加量不加价的活动，所以机会非常难得，电话占线您只能耐心重播。4007106108 4007106108 199块钱，记住了，是一箱五斤装， 对， 只在新品上市阶段，只在今天。4007106108 4007106108。 今天是新品上市，最好的185纸皮核桃，亲民的超低价格享受，您机会错过那就太可惜了。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 199一箱五斤，每一颗都是颗粒饱满的精品。 对， 最后的20秒钟，4007106108 4007106108。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